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17集。不巴不知道，一巴吓一跳。 别说了， 程饶汉一句话刚说完，他身侧坐着的女人就伸手拽了拽他，压低声音，这是他老婆，虽是名门千金，但不怎么插手程饶汉的事儿。这一打岔，程饶汉不由皱眉，看了他一眼。女人还没有说完话，不远处的桌子上就走过来一个女生，她献上礼物。 祝程爷爷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 一边说着，眼睛还止不住地往程俊这边瞄。这是大堂主的女儿，因为天资聪颖，小小年纪就从基地特训走出来，程家很看重她。把礼物递交给程管家之后，这女生也没有走，而是看向秦冉的方向。 你是秦冉？ 主座席上，大堂主面色一黑。 程瑞。 听起来有些剑拔弩张的意味。程饶汉顿时也没有再纠结他老婆的话，毕竟惹怒了老爷子也不好，他只是抬头看向那女生，笑容和蔼。 大堂主，别这么凶孩子。瑞瑞，你认识这位秦小姐？ 程家这么大家族，自然会有人看不惯，想必今天程俊把秦冉带回来一遭，要失大半人心。程饶汉面上和蔼，内心却极其满意这女生的挑事。秦冉侧头看向女生。是。 哦。 女生伸手摸了摸口袋，从里面拿出一张纸，又拿出一支笔递给秦冉。 那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我是你跟秦衍弟的粉丝。当然我也喜欢你弟弟，但是你弟弟没你那么厉害。 一边刚要开口说话的程温如看着那女生愣住了。程老爷子坐在主位上笑道。 难怪这么早就来给太爷爷送礼，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冉冉，你就给他签个名吧。 秦冉伸手接过来签上名。看着程瑞拿着签名要走，程温如反应过来，这应该是节目粉，他笑道。 只要签名不合格引留恋吗？ 我可以吗？ 程瑞一愣，然后看向秦闪，一张脸虽然没有什么起伏，但眼睛非常亮。大堂主本来悬起来的心这一会儿落下来。程温如靠着椅背挑眉道。 我记得你是高三吧，记得跟你秦冉姐姐学习啊。 不行，我考不了全国卷状元。 程瑞摇头，他看着秦冉略带苦恼。 我这次期中联考只考进了市前十，距离秦冉姐姐还差很多，不过我会努力考到近代物理系的。 微博网页上虽然大多数的帖子都被删了，但前面两期的弹幕关于秦冉的科普却一个没少。说完后，程瑞跟饭桌上的人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就朝靠近门边年轻人聚集的桌子走去。大厅里很多人听力不错呀，能够听到那一桌子的年轻人十分激动的声音。 要到了，哎，给我看看。 陈瑞，你也太小气了。 主座席上，程饶汉的嘴角动了动。 刚刚瑞瑞说冉冉还是高考状元，每年国家卷就一个吧，去年那个状元如今在研究院也是个人才，冉冉真是考到了状元还是国家卷状元？ 他强装赞叹地看向程俊那边。 自然是国家卷状元，周山为了他还亲自来程家找我。 程老爷子淡淡地看了程饶汉一眼。周山那一次，程饶汉也有所耳闻。他一直觉得周山来程家是老爷子请来给秦冉说情的。 此时听老爷子这么说，周山确实是为秦冉来的，只是来的目的跟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 好， 程饶汉点头，拿着酒杯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除了这一句他无话可说。什么名头都不重要，国家眷状元，这其中的分量程饶汉也清楚，每年也就一个这样的人才，给他足够的时间就能成长。程俊眼下在程家已经声名鹊起，眼下又多了个秦冉，还笼络了程家一众年轻人的心。程饶汉这一顿饭最后也没有好好的吃下去，他一直沉默不语。今天程老爷子生日，饭吃到后半段，不少人都递上了礼物，有用盒子包装的，有桃儿黄汁就递上来的。陈管家跟程老爷子也没有在客人还在时就要拆别人的礼盒，这是礼节，只让管家把礼盒全都拿回他的住所。秦冉的木盒早在饭前就让程木递给陈管家了。一众人吃完饭，年轻人吵吵嚷嚷的去了教场，还有人扭扭捏捏的想要邀请秦冉一起去。程温如没有跟程俊秦冉一起，而是跟在程老爷子后面。 爸，您什么时候拆礼物啊？ 程老爷子喜欢古玩意儿，程温如自然也是，每年都会网罗各种古玩意儿给程老爷子，他好奇秦冉的木盒两天了。程老爷子手背在身后，看向程温如。 怎么今年这么关心我的礼物啊？ 他今天心情好，说话时眉眼中也难得带了笑意。 我想看看冉冉给你送的礼物。 这会儿没有堂主管事跟程老爷子单独说话，程温如压低声音。听他这么说，程老爷子也是一愣，他看向程管家。 冉冉还送礼物了？ 哎，我已经单独放到您书房去了。 陈管家拿出了小本子看了看，程木把木盒给他的时候，他就把木盒送去了书房，知道老爷子肯定是要单独看。程老爷子点点头，他面色沉吟道： 哦，走，我们先去书房找我的管事，让他直接来书房。 你去查查。 程饶汉出了大厅的门，看着身侧的属下，面色极沉重。 那个综艺节目是怎么回事？ 程瑞那一众年轻人的反应太奇怪了。程饶汉看着大堂主的方向，眼眸更深了。大堂主本来就是中立派，但现在他的女儿跟秦冉的关系让程饶汉有些害怕了。与程饶汉有同一反应的还有其他一些管事级以上不知道情况的人。之前程饶汉一直不知道程老爷子口中的秦小姐是谁就罢了，眼下知道是谁，查起来再容易不过。偶像24小时作为一款综艺节目本来就爆火，虽然前两期热度早就过了，但反响依旧热烈。程饶汉这类人手下自然也有自己的关系网，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，这行人不但把偶像24小时的来龙去脉查清楚了，顺带还把之前的疫情消息放在了一块儿。手下拿着一叠文件站在程饶汉的书房，似乎有些恍惚。 真的是全国卷的高考状元？ 程饶汉一边拆一边开口。 不仅如此， 手下抿唇，他看向程饶汉。 大少爷，您还记得之前我们查徐家进去 M 州之后查到的魏大师吗？ 程饶汉点头，自然记得。魏大师跟 M 协的关系京城的家族都不陌生，京城几大家族都有收拢魏大师的消息，只是收拢的消息太多，一般都有专门的情报员负责，在主子需要各项消息的时候能够最快的归整过来。 我们查的时候发现这档节目有提到金邪，情报人员就调动了魏大师的资料， 那秦小姐就是暑假魏大师收的唯一关门弟子。 京城关系错综复杂，除了必要的事情，程饶汉自然用不着一件件的都去记在心上，否则这么多家族，光是哪个家族的风流韵事他就要记不少了。大部分的资料都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用到。徐家从 M 州回来后，程饶汉就关注了魏大师，查过一些消息，只是那时候他本身关注的是魏大师，至于他的弟子真的没有魏大师重要，他自然也不会去记。此时一翻出来，程饶汉翻着资料的手都是一顿，可手下却还没有说完。不知道这个秦冉就是老爷子口中的秦小姐还好，知道后才发现好多资料都能够对得上。 还有您还记得我们上次向您汇报的几个实验室的情况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